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、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10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。节目的一开始呢，要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8期港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，英皇娱乐陈伟霆《着迷》跳空进榜第十名。 只要你能收服我的任性，多么温馨，死心塌地，爱是两个世界合而为一，我的世界全部被你占领，你也温馨惹你开心，沉迷着你抱着你不离不弃，我是你怀疑有 C 为如我，只要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。 着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，陈伟霆是在巴黎拍摄的。镜头之下，复古基调当中的巴黎街头弥漫着上个世纪的气息。梳着油头的陈伟霆与他的搭档们一同上演了默片年代的爱情。陈伟霆的《着迷》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799票。第九名，太岳星途杀手锏乐队《未完成的梦》。

messy, it needs sweeping.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. I don't know why nobody told you how to unfold your love. I don't know how someone controlled you. They bought and sold you. I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notice it's turning. Gently weeps. With every mistake,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. Still, my guitar gently 是不是应该